放手。 你不要懂不懂执着天长和地久，不过是借口，希望我来点头。 不是把你的指头看了就能抓得手，暧昧那么久手 No No No。 Don't push me so hard, Don't push me so far, 才无分手 还不是不是这时候。 心总记不完虚弱伤痕。Yes, 忍着看守，自由都被没收，没别的朋友 No。 你不要懂不懂执着天长和地久，执着那么久也不会生锈。 爱不爱不是网上特搜，答案马上有 No No No。 Don't push me so hard, Don't push me so far, 再无分手 还不是不是这时候。 什么都愿意为你。

5月25号跟969汽车俱乐部到山东自驾游吧，观南山大佛，游蓬莱水城，赏壮美九龙山，穿越胶州湾跨海大桥，游竹泉村，感受沂蒙小调风情。报名咨询电话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Cause I believe, make a wish. 在般美丽，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如果你有情，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四季，我的心早已经色彩分明。多少爱情真甜蜜，多少童话在凋零，然而我始终相信我将得到永恒的心意，再也不必为情所苦，真爱不用再分离，只要你用心经营就会幸福到底。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永远相信在般美丽，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如果你有情，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歌曲，我的心都是北京，这出戏用生命演下去，付出的青春不可惜，今生难得有这份约定，这段情只对你和我有意。这世界阴晴圆缺，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y with you。 重感冒的凌晨，就

起，我不怀疑会有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伤了又怎样，至少我更坚强，我很坦荡，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 那头传来你的抱怨，这些日子你常失眠到深夜，想找人诉苦，我就在你身边。你在乎的他常让你你忽略的我，却想疼你到永远。你的一切早已左右我视线，没有说出口，却已发酵在心中。爱，对你的爱，不只是烛光和晚餐，你不说我也能懂，我好想分担你的忧。未来，我们未来绝不会像现在，我要你每一天有璀璨的笑容，

么渴望这一份平凡的真爱。还记得那个冬夜，好累，赶快说了再见。你曾记着明白，爱是种别墅姿态，容易点燃，也容易熄灭。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的自由，忽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说穿了有些讽刺，从没把我一生一世痛难免真实。多出来的钥匙留给爱的坚持，下一次 水，把那往事。 变了透明的颜色，我在向往远处山上所有的那蓝色的宝石，我们